毫无手札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06章，在这个时候，机关手终于明白过来了，他面色惨白地说，这个是一个扩音的机关。扩音机关呢，只是口头上的讲法，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就要佩服老祖宗的智慧。在很久以前，古人就已经学识了利用物体不同的形状对声音加以利用。不过这种利用的流传呢，就不是很长远。就好像老祖宗他们发明的火药那样，用它制作的炮仗啊，而那些洋人呢，就将火药制作成枪支弹药。同样，老祖宗们他们发现了声音的这个奥秘，但是就没有真正这样利用到攻击上边来，而是用了在乐器之上。唯一用到在攻击上边的，大概可能就是这一种昙花一现的扩音机关了。如果再正式一啲嘅名呢，古人称佢叫做杀魂关。咁啊，据说能够将一个正常人活活咁样逼傻嘅。不过呢一个杀魂关呢，就唔系随便可以布置，佢系需要用到机关同埋声音嘅配合。持续不断、永远唔会消失嘅声音系乜嘢呢？风声，风系嚟自于自然，永远都唔会消失。但是它就时断时续，如果风刚刚好消失的时候，盗墓贼入了墓室，那这个杀魂关就毫无用处了。最后人家都发现，杀魂关最好的拍档呢，就是地下水。地下水呢，就千年奔腾不息，但是地下水也都分有很多种的。有些呢，就是流势平缓的，有些就是激昂的。咁想当然系后者就最佳㗎喇。咁样一嚟，如果要布置杀魂关，唔单止要风水好，仲要有激昂嘅地下水相助。如此一嚟，嗰啲杀魂关自然而然就成为咗一个非常之困难嘅机关。呢一个昙花一现嘅机关，而家出现咗喺呢个地鬼王嘅墓里面。机关手讲，如果任期咁发展落去，最后所有人嘅下场呢，就係大部分都会喺巨大嘅痛苦里面傻咗。紧接住呢，佢讲出咗一个破解嘅办法，其实就好简单嘅，炸啦，将地底嘅机关炸碎佢，咁破坏咗呢个墓室嘅声音循环嘅结构，亦就係讲唔单止地底，连同墓室都要炸。喺呢一种情况底下，大家就一定要先找一个藏身之处，所以他们一班人就开始快速地打这个地下盗洞。在现在的这个地方摆放炸药的那个人就一定是很危险的，严格地来讲是一个绝无生还机会的工作，因为这个炸药的分量呢就比较重，而且还要保持盗洞周围那些完好性，所以呢需要远离盗洞，进行近距离的爆破。咁呢件事究竟由边个去做呢？边个都唔愿意去。最后我阿爷爷讲，生死有命，不如干脆就抽签决定啦。喺嗰啲受咗伤嘅人里面，有人就指责阿查道士讲，都系呢最衰系佢妖言惑众，搞到而家呢又跛咗一只脚，半条命都冇啦，而家唔死迟早都要死㗎啦。查道士睇住呢一班人好似要食人嘅眼神，心知道呢一次可能真係大劫难逃。再加上脚亦都受咗伤，失血过多，痛到呢就不得了。即使而家唔死，可能之后嘅行动里面出现咗危险嘅话，亦都冇人会顾及自己啦。唉，佢就认命啦，留低落嚟做个牺牲者。冇错，咁写呢一封血书嘅就系查道士。爷爷佢哋一班人就匿咗入去盗洞入边啦。 而查道士留低咗嘅呢封血书嘅原因，我一睇咗之后，觉得个呼吸就一窒，因为佢喺上边明明确确咁写住，卜辞嘅结果上边预言喺14年之后，仲会有一个人嚟到呢一个地方。一个人？唔通佢指嘅就系我？冇错，系一个人，因为我旁边嘅萧静已经唔算系人啦。咁唔通呢一切真系命里边注定？早喺14年前，佢就算出我会嚟到呢个地方。哇，呢一个真系太匪夷所思啦！不过我一向认为人定系胜天嘅，虽然呢个心里边系非常之震惊，不过仲系好快咁稳定咗落嚟。茶老道希望我能够将佢嘅遗骨呢就收翻起嚟，交俾佢屋企人。我睇完佢血书，好多嘅疑惑都迎刃而解啦，目光亦都不由得望向咗嗰一副尸骨旁边嘅盗洞。灯光打落去，个盗洞呢就约莫系700米咁深啊！喺700米嗰度有个转弯嘅地方，就系、是、转向其他地方嘅。而家从盗洞里吹嚟咗一阵嘅阴风。以前我以为呢个盗洞系连接外边嘅，所以先会有风。而家结合地形嚟睇，我哋处于100米之下，一条盗洞亦都唔可能直接打到出去外边嘅。睇嚟呢个盗洞嘅终点可能就系打通咗地下水。谂到呢度，我啊忍唔住护低嘅身啊贴住只耳，隐隐约约好似真系听到有一种细微嘅流水声。就喺呢个时候，萧静就踢咗一踢嗰堆骨头讲： 嘿，你仲唔将呢啲骨头装起上嚟？ 我啊讲，接低落嚟都唔知有几多危险喺度等住，轻装上阵系最好啦。装佢嚟做乜啫？萧静啊，诡异咁笑咗一笑，讲： 铁石心肠。 我讲呢啲人一世都喺度挖坟掘墓，破坏咗人哋嘅灵寝，死咗之后仲想有人同佢收尸，吓真系好笑啊！世间嘅事必有得失嘅，做出咩样嘅事就要承受点样嘅后果。萧静啊，微微咁沉默。最后他就冷笑地说， 你这样是不是指桑骂槐啊？讲是讲给我听是吧？那你讲了，我又做错了什么啊？凭什么要变成这个人人鬼不鬼的样子？ 未等我开口，他就似乎有点嬲怒了，他就将那堆白骨狠狠地踢到乱晒，顺便还踩了脚，他就骂， 嘿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接下来要做什么啊？ 我就指一指个盗洞讲，咁啊，梗系跟住佢哋个路线走啦。我做咗个请嘅手势，示意咧佢就先行。阿萧静冷笑一声讲： 你啊想要我去躺雷啊嘛？ 你系有呢个资格嘅。萧静亦都唔推辞，佢而家系一个死人，亦都冇咩可怕噶啦。当即佢就落咗盗洞，就喺前边开路。盗洞拐咗弯之后，一直就保持平稳嘅走势，睇佢嘅方向好明显，亦都系向住东南方而去。睇呢个样，可能地鬼王嘅地宫位置应该就系嗰个方向啦。约莫10几分钟，我耳仔入边嘅流水声就越嚟越清晰。忽然之间，萧静咦咗一声，紧接住佢个人向前一飙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！原来喺呢个盗洞嘅尽头有一个向下嘅洞口，个灯光一照，洞口下边显然有成700米咁高嘅空洞。萧静系一个死人呢，佢就直接咁啊跳咗落去。我就趴喺个洞口嗰度一睇，只见下边呢系一个天然形成嘅下水道，不过可能由于地下河改咗道，所以呢而家向下一望。下边地下河个河床里边，只有中央嘅一啲啲嘅水喺度流淌住，水质咧睇起上嚟就好黄浊嘅。等我联想到关于嗰个崖山宝殿所讲嘅地下黄汤水嘅事，我心谂唔通嗰一个吴显师曾经亦都探过地鬼王嘅墓？ 关于呢一点呢，或者只有爷爷佢哋嗰班人先清楚啦。毕竟地鬼王嘅地宫喺爷爷嗰班人嘅先后部队之下，好多危险同埋线索都已经俾佢哋扑灭咗啦。我就攞出条绳，将个铁锹打入个地下，套上条绳就顺住条绳落去。呢一个盗洞就开喺地下河嘅顶部，所以落咗去呢，只脚就踩入个河里边。我哋之前嗰啲水源耗尽，算起上嚟亦都一日几都冇饮水，早就已经口干唇燥。而家睇见水啊，真系忍唔住啦！只可惜呢度咁嘅水质咁黄浊，唔能够直接饮噶噃。于是我就去到旁边就挖咗个坑，准备做一个基本嘅过滤。萧正就系咁催我快啲行动，我啊冇理佢，我讲你唔使饮水，我要饮啊嘛，我系人又唔系鬼。萧正一听到啊发嬲啦，佢话你信唔信我而家就杀咗你啊嗱？我讲嚟啊，睇你一个人点样去揾到个地宫。我咁一讲，萧正啊谷住吐气啊，唔敢发嬲，恶狠狠几句炒孖擦蟹之后，就喺埋一边等啦。第一道嘅水过滤咗出嚟之后，我就先将自己啊饮个饱，而家跟住就再过滤第二道水，就将个水袋就装到满晒，俾阿豆腐佢哋准备住。我唔知道而家佢哋喺边度，但系有阿尊瑞同埋顾大美女，我都比较放心。尊瑞同我哋交情咧就唔系好深，但系真系到咗危险关头嘅话，佢唔一定会照应豆腐两个嘅。不过呢，佢系一个目的性好强嘅人，有佢带队，四个人一定会坚定咁走向呢个地鬼王嘅官阁嘅。只要佢哋大家都平安，我就一定能够相遇到佢。可能到嗰阵时，佢哋几条友已经喝到唔掂当啦。事到如今，我都唔顾得自己嘅处境啦，只能够系祈求嗰四个人团结一致，共渡难关啦。在我灌紧水袋的时候，萧静呢就在四围系咁兜，佢就在嗰啲黑蒙蒙潮湿的石壁上边发现咗一个刻住上去的记号。呢、这个记号我好熟悉，就是在崖山宝殿里面所见的一个叉，而外边呢就加咗个变形的字。而家我就可以肯定咁讲，呢一个是一个白字。不过呢个记号就好奇怪，佢刻佢喺石壁上边大概四五米高嘅位置，呢、这个位置有啲高，刻到咁高系完全冇必要嘅。我谂咗一谂之后，再睇睇石壁上边残留落嚟嘅一道一道嘅痕迹，甚至到喺14年前呢度嘅地下水应该就未改道嘅。阿爷佢哋落水嘅时候，大概就有四五米高嘅水位。所以呢这个记号就被刻咗喺上边。呢条地下水道嘅地势呢就北高南低，而灯光打过去两边都睇唔到头，黑蒙蒙一片。但係头灯打向北边嘅时候呢，我就睇见黑暗当中隐隐约约好似露出咗一个好大嘅轮廓，而似乎嗰个前边仲降住一样咩嘢。我就不由得向嗰个北边，亦就系地下水嘅上游嘅位置行过去啊！河床嘅底部咧就布满晒呢啲黄色嘅淤泥，一脚踩落去，嗰啲淤泥就已经埋没咗我脚瓜窿，行起上嚟啊真系比较艰难。冇几耐，我哋就行到咗嗰个庞然大物嘅旁边，萧正一见就忍唔住哑咗一声。只见呢度系一个巨大嘅骨架，我唔知道点样形容佢啊！佢嗰个巨大嘅头骨、巨大嘅身体，足足有31对咁样嘅肋骨，然之后咧越向后就越窄，呈现出系鱼嘅咁嘅体型。呢一副骨头结构咧就非常之坚固嘅，连接处都系有倒钩，所以呢一个骨架就冇散开。而是呈现了一个整体静静这样样在个河底上边瞓住。我见过野生的生物就好多，但是好像这一条这么庞大的鱼，更是看它一个骨头架就看不出是什么品种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萧静的鼻又喐了一喐了， 跟住佢就踎低身，开始就挖呢个鱼骨下边嘅泥沙嘅。过咗阵间，俾佢刨出咗几样嘅嘢，我一睇不由得就倒抽一口凉气。显然嗰啲系一啲未消化完嘅人骨，就喺个鱼骨嘅下边。只要我系咁粗略一睇啊，就已经睇到有三个完整嘅人头骨。